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这首是来自费玉清1984年演唱的歌曲《梦驼铃》，而当中呢有家国有乡愁。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2003年江蕙翻唱的一首歌，但经过她的翻唱呢，在2009年的20届金曲奖《我的最爱一首歌》活动当中呢获得了第一名。我们来听到这首歌，是一首闽南语的歌曲，来自江蕙，叫做《家后》。家后呢就是闽南语妻子的意思，在这首歌当中呢就是说，作为你的妻子就要一生和你到老，哪怕一路上有吵吵闹闹，也要一生两两相依。 有一日咱若老，找无人甲咱友好，我会陪你坐点医疗，听你讲少年的时阵你有偌敖，吃好吃歹无计较，怨天怨地嘛袂晓。

依偎着小村庄，蓝蓝的天空，阵阵的花香，怎不叫人为你向往。在梦里，我又回到了我难忘的故乡，那弯弯的小河，阵阵的花香，使我向往，使我难忘。难忘的小河，难忘的山岗，难忘的小村庄，在那里歌唱，在那里成长，怎不叫人为你向往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是来自邓丽君的《小村之恋》，这是她1977年《香港之恋》当中的一首歌曲，想起来已经是40年前的歌了，但现在听起来呢，仍然有不过时的感觉。而接下来这首歌曲呢，更是42年前的歌，1975年许冠文导演的一部电影叫做《天才与白痴》，而今天我们将听到当中他的弟弟许冠杰来演唱的插曲，叫做《天才白痴往日情》。 痛别离，惜纷飞，缘分一朝忍心抛弃，往日情未泯，一烟砌成原创天太狠。了倦还影孤单，无奈美梦顷刻吹散，往日情未泯，一烟砌成原创天太狠。暴雨中相亲相与共，梦已空太匆匆，泪暗涌偷偷心底送，遍地红叶愿秋风，再会难呼不返，寒夜对月几番嗟叹，往日 情未泯，一片凄声悬苍天太狠。 这是来自许冠杰的《天才白痴往日情》，王杰呢也翻唱过这首粤语的歌，而且王杰呢另外演唱了这首普通话的版本，叫做《为了爱梦一生》。而蔡依琴呢也曾经在自己的《今生演奏厅》当中翻唱过《为了爱梦一生》。当然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蔡依琴带来的另外一首老歌的翻唱，更为久远的《我有一段情》。 我有一段情呀，说给谁来听？知心人儿呀，出了门，他一句呀没音讯。 叹一句呀长

这是来自那英加盟百代唱片的第二张专辑的标题歌曲《干脆》，作词作曲方面来自才女陈小娟。而今天最后一首歌选择了一首很轻松的歌曲，这是1988年姜育恒《一世情缘》专辑当中的《远飞的心》。这首歌的知名度并不是特别的高，但内地呢有一些歌手像吴迪清还有孙楠也翻唱过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。 掉一切，我的心好像远飞，想飞的心却没有那片天空，所有的梦想在风中渐渐远去，所有的过去和你遥不可及，有一些在忘记的时候，再多给一些空白已久的心灵，新的心境，新的路，再离开你，旧的自己，旧的梦，让它过去。 水汪汪，我的头发一肩膀，一把热情像太阳。